青天月婆，你知否？藕断上有千根丝，我何如是中空心藕？六彩还能抽新芽，我何如前弯？爱情似柳。 一声愁，一声。